来到无退路。我不管爱落山河，只求今生今世共度，天一荒海枯，心凉一片土，连泪水都能灌溉这幸福。我不管爱葬身何处，我只求直到末路，愿意残的你迹也还人模糊，这一生因为爱你才清楚。 Yes, you have the ending. Under the sea.